第五集，最后的胜利。秦维航一记扣篮将比分拉到了2-1，安宁松了一口气，秦维航退到了他的身边。 这次我们不让他们进球，那个人你尽可能拖一下他。 好。 安宁认真点头，他感觉自己也被秦维航搞得热血上涌了。这次专注的目标不再是秦维航，换成了雷军的队友。他并没有什么能力防住对方，拼身体也拼不赢，但缠着对方总是会的。也许姿态不是那么好看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管用就行。雷军的朋友显然被他缠得很窝火。第三次缠住对方时，安宁被对方一个凶狠的动作恶意撞开了。这一撞，他直接向后摔在地上，眼镜也被撞掉了。他担心没帮上秦维航的忙，来不及找回眼镜，就紧张地扭头去看，雷军已经在篮下直接上篮了。他跃起时，秦维航几乎与他同时起跳，但秦维航跃起的高度更甚，在篮筐前势大力沉地拍掉了雷军的球。这个盖火锅让旁边观战的男生都忍不住叫了好，纷纷吹起口哨来，却令雷军十分恼怒。安宁高兴极了，这才转身去找眼镜。秦维航走过来，在他面前一点弯下腰，替他捡起眼镜，用自己的 T 恤下摆擦了擦，拿给他。 太帅了，可惜我都没有看清楚。 多亏有你，如果他们篮下有两个人，我就办不到了。 你撞开他们的时候，就像街跑撞单车，我们赢定了。 秦维航觉得这个形容有点好笑，不自觉抿了下嘴唇，那个笑隐没在他嘴角。安宁看出来他想笑又没笑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他想，大概是被我的话尬到了吧。很快就4-1了，安宁满耳朵都是秦维航灌篮上篮的声音，以及观众为之鼓舞的叫好声。原本人缘不好的桀骜校草，将球场生生逆转成了他的主场。雷军二人丢足了面子，却又骑虎难下。这一次换雷军两人拿球，安宁还是照例盯紧对方。雷军把球传给队友，安宁立刻上前防守，被他缠得恼羞成怒的对手在那一瞬举起球，安宁以为是要传球，却没想到下一秒篮球以颇大的力道猛撞在他额头。安宁脑子整个被砸懵了，感到眼镜被从鼻梁和耳朵一把刮下。 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来个人球分过的。 安宁勉勉强强把自己支在那儿，他在天旋地转中想，拜托您这个人球分过也分得太迷你了吧。安宁缓了很久才缓过来，不在旋转的视野里模模糊糊看见秦维航走了过来，再一次蹲下捡起了眼镜，却没有站起来还给他，而是抬头盯着雷军的队友。 戴眼镜你就别打球啊。 你说什么？ 哎，没事，算了。 秦维航没再往前走，安宁低头去拿他手里的眼镜，秦维航却没有松开手，他握着那副多半已经坏掉了的眼镜。 我已经赢了，不想玩了。 还没结束呢， 我们走。 哎，别走啊，没结束呢。这是怕了吧？ 秦维航没有理睬还在球场上冲他们吹口哨的雷军一伙人，带着安宁离开了篮球场，但他离开的背影是透着忍耐的。即使不戴眼镜，从秦维航收拾场边的背包和外套的动作里，安宁也能看得出来。他抓起外套直接塞进背包时，那只潜水表掉在地上。秦维航沉了口气，弯腰捡起来，却没有戴在手腕上，而是看也不看地抄进了运动裤的口袋里。虽然很桀骜，但意外的也是不会轻易受到挑衅的人呢，韩宁心想。没了眼镜，他觉得走在自己前面的秦维航更高大了似的。若非爱情的力量驱使，应该也不会有人敢轻易挑衅这样的男生吧。秦维航一路往前走，没有回头。雷军一行人的口哨声也渐渐歇了。安宁虚着眼， 跟在秦威航身后，见秦威航往一旁踢了一下什么，是一只矿泉水瓶，应该是扔在看台台阶下方的，他把它轻轻踢到了一旁。场边传来了几声嘘声，可能有人觉得秦威航那一脚是在发泄，但安宁不这么觉得，因为他踢得很轻，就只是拨了一下而已，更像是移开挡在路上的障碍物。直到跨上台阶，秦威航才停下来，转身把那副眼镜还给他。 镜片破了，我赔你一副吧。 啊，没事，我还有一副备用的。 秦威航见眼前人不当一回事的把眼镜戴上，记得当时场边有人叫他学霸来着，他对学霸这一类人一向不太感冒，这好像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确实的产生好感的学霸。他稍微端详了一下对方，挺清秀一男生，脸上还有运动过后的潮红，因为皮肤白所以显得特别明显。想起那声 你要是不嫌我个子矮的话，我和你组队， 心头依然很触动。他没有介意过对方的身高，不过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隔着只一级台阶，发现就男生的体格而言确实挺小一只的，他的视线能轻松落到对方头顶的发旋上，越过头顶还能看到下方的篮球场。雷军一行人已经撤了，观众也散了，该打球的又上场打起球来。雷军走的时候还往这边看过来，露出了一个颇挑衅的笑。秦维航冷冷地看着他，心想是以为我脾气很好吗？不过对方既然喜欢玩这么幼稚的把戏，他也不是不能奉陪。朝着那个方向他挑了一下眉，他知道自己做挑眉的动作会很挑衅，高中时就经常因为这个被人找茬。雷军的表情果然一变，最终被朋友勾肩搭背地带走了。安宁见秦威航望着他身后，刚要回头， 我们走吧。 还没等安宁回头就被秦威航带走了。来到体育场上方，秦威航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男生，他脸上的潮红还没消，连脖子都有点粉红，也真是稀奇了。 到那边花台坐一坐。 好。 啊，你加下微信吧。 安宁心头一惊，想着进展也太快了吧，不过总算是和这个室友搭上话了。他忙拿出手机，秦威航把微信二维码递给他，安宁扫了一下，滴的一声，两个人同时收回了手机。安宁看着微信界面，上面有了秦威航的 ID， 挺另类的，叫酋长，头像是一辆黑色街跑，应该就是那辆雅马哈 R1。 秦威航也低头看着微信，学霸的昵称叫造雨人，头像是两个外国人，他还点开来看了，认出其中一个是马特达蒙，好奇的蹙眉。 造雨人？ 哦，是一部电影的名字，讲打官司的。 哦，我们好像是同班的吧。笑什么呀？ 你要不晚上回一趟寝室，我们同一栋楼的。 好，我今晚就回去。 韩宁都提示成这样了，秦威航还是没想起他，只是单纯的应着。韩宁却偷偷有点开心，低着头不自觉打量起秦威航朝前迈的很长的腿。他右腿朝前迈着，左腿往里收着，腿上是一条黑色的三叶草侧边运动裤，白色镶红边的运动鞋也是阿迪达斯的，得有4344码了吧。安宁盯着雪白的运动鞋羡慕地想，那他身高可能超过1.85米了。安宁突然发现自己坐得又挺直又规矩，而秦威航坐他旁边是弓着背的，宽肩阔背弯曲绷着的样子，真的像一只懒散的黑色豹子正和他这个人类搭着讪。人类略感拘束，而豹子也十分勉强。而且自己现在还有点喘，秦威航的呼吸已经很平缓了，宽大的黑色 T 恤贴着他后背往胸口的方向松弛下来，能从领口看见一点颇有料的胸口，是每一个男生都会很向往的那种体格。秦威航在这时直起背， 安宁以为他要走了，没想到是从运动裤的口袋里拿出那块潜水表，在左手手腕上戴好。 我刚刚没给你拖后腿吧？ 没有，我觉得还蛮默契的。平常打球吗？ 你看我也不像啊。 以后可以玩玩。 嗯， 那我先走了。 安宁也跟着站起来，差点说出那我送你这么白痴的话。秦维航将背包往肩上一挎，就这么走了。安宁往路边望去，看秦维航骑上机车，戴上头盔，黑色的街跑尾灯亮起，是热烈撩人的红色。他在一阵排气声浪中直线远去。